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0年，不知道人们，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人们，有没有雅量容忍看来好丑好丑的辫子或者类似的东西，哪怕在它上面体现了世界上最丑陋的思想，折射了最恶劣的行为，只要它没有变成某作家笔下的神鞭，鞭梢掠到你的尊脸。当然，更希望如果再有这样的事，那些被强令剪辫子的老百姓能站起身来嚷一声，我留辫子干你鸟事啊，呸。沿下绛线行进的民国政府，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连甲倒乙，明儿以连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丁，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军阀统治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即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和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四年的戏。这16年虽然以王凯运的对子概括为民由是也，国由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的。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的。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就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 还有另一方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拥有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他们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刘国阳、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儿，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以援手，眼睁睁地看着同盟会变得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和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妆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 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政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新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算。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成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21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焕、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湘明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从自家药店买来的。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殉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元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抚国会，选出一个乖巧听话的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到。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是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山傻子的曹锟。结果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做冯复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的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坐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 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宿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两个军阀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挥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奉系统治的四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318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是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以子贵，连老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